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今晚就遲開咗咧，就個半鐘頭嘅。啊，咁啊，即係歐樂軒咧， 唔係因為我哋喺出面打邊爐 啊。其中嘅原因都不再話下啦。 咁啊，出面我唔好意思，因為我實在太多嘢搞啫。 係，即係因為佢選舉完贏咗咧，佢要借票啦，又要開會啦，嚇。 贏唔贏都借嘅。 係。 係咯。 冇錯。呢個係一個我哋嗰個倫理嚟嘅。 係。 因為即係無論贏輸都好，市民投票俾你。你就應該要嚟到去多謝佢哋。 OK， 咁都係一個好習慣啦 嚇。 But anyway， 我知道你聽朝七點鐘咧又要去借票嚇，所以咧即刻開咗話題先。嗱，通常選舉贏咗嗰啲人咧都係年資容口面噶嚇。咁我最記得咧就係九五年，當時九五年咧依個立法局選舉回歸前，咁啊嗰時有啲零的突破。咁通常民建聯出嚟直選立法局咧就輸硬嘅。嗰陣時行嘅，開頭行呢個雙議席雙票制，後尾行呢個單議席單票制咁啊。咁九五年咧就係、是、陳婉嫻啊贏咗，喺個龍東就打敗咗咧民主黨嘅麥凱華，好清楚記得，因為當時我有份將呢條片咧，阿陳婉嫻咧連之容嘅口面，著住當年咧最興嘅鐵鏽色嘅西裝。被人舉起啊！咁啊好 啊！舉起呢個我有啲印象， 係啦，好深印象嘅。咁啊，好笑咁，唯獨咧賽隔離嗰個歐樂軒咧，即係星期日贏咗啦，星期一凌晨知道咧，就即係就冇乜笑容，仲咧就話咧今次係慘勝。 係啊，因為你諗下，就算我去選港島 啊， 我都唔係贏得好開行嘅，因為我都係僅僅贏對手一萬左右啦，未夠一萬， 九千幾， 一萬九千五百幾票啦。咁、其實唔係一個好好嘅數字，因為你見到過往泛民就你就算冇六四，你都有55-45嘅百分比啊。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其實都係。僅贏左右啫，即係嗰個票數差冇拉得好開。咁、變相我自己都會覺得我係有不足嘅地方嘅。咁更加唔需要講就係、其實當晚我收到姚松炎贏唔到嘅消息咧，我係覺得有啲失望，即係我唔係幾開心，就話、是、我哋冇辦法做到四席選嘅。嗱，司馬文嗰個咧，我覺得係難嘅，佢本身嗰個就係苦戰嚟嘅，因為上屆2016年。姚松炎贏其實建基於對手兩個參選，林雲峰同埋謝偉全。咁、但係今次佢得謝偉全選咧，咁建制派啲票可能就聚翻翻嚟啦。咁但係唔緊要，你直選嗰度係弊嘅。直選嗰度咧，你有啲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啊，今次係第一次呢、這個民主派地區直選輸咧。我覺得你可以話係，可以話唔係。因為曾國陽你話阿陳婉嫻喺九五年第一次贏嘛，其實仲有一區贏，就係咧呢個張漢忠贏黃成志就係、是、新界北，其實同樣都係1995年，咁所以咧喺1995年嘅單議席單票制選舉就已經有兩區係民建聯贏民主派噶啦，咁喺今年其實應該咁講，你要清楚啲咁去同啲市民講就係、是、回歸後一個。大選區制的、一個選舉呢是九龍西我們是輸給建制派，那我覺得可以這樣來分、 輸了輸了、我就沒有見過姚松炎剛才剛剛看了世良的節目、如果我見到他呢我會跟他說、他雖然輸了不過的確很有風度，將責任攬上自己那裡、雖然坊間很多指責、 我觀察啦嚇，因為我盡量今次喺個選舉嘅過程，我都好少可真係冇乜點 comment 過，因為睇唔通啊。其實喺個過程咁我見到有啲朋友其實係民主派嘅，佢其實自己本來一路經營係九龍西嘅，咁啊過咗港島啦，幫手即係幫手嗰啲人我知 係咩？ 係有啊，有咁嘅。 咁自由意志啫，可能佢喺九龍西經營啫，可能佢自己即係熟港島都唔定嘅。咁又有啲情況我係 你講啲裝腳啊嘛， 係或者係黨入邊工作開啊，或者多年係做地區，反而我覺得好多人就賴民協，但民協其實我又見到佢哋又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冇做嘢嘅喎。 我睇數據顯示佢哋都有做嘢。 佢哋有做嘢，咁甚至乎可能有陣時都唔關做唔做嘢事。哦，即係呢個我自己個人睇法，我覺得有陣時，尤其是咁樣嘅選舉咧，選民其實自己好多都有一個睇法，即係。是不是去到真的選舉前才去決定投邊個呢？我想香港沒有多少人，投不投是一個重點，就是是不是 mobilize 到那些票出到來 turn out 的 issue 來的，我覺得。但是其實兩邊的 turn out 都是不是強的， 不是的，九龍西 104%、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就調回轉說，也都我見到有些情況就是建制派的人呢，明明自己嗰個經營開咧就喺港島區嘅，例如自由黨啊，就走咗去九龍西幫謝榮信。咁我覺得係都有咁嘅情況， 即係此消彼長啦。 咁即係兩邊都有啲咁嘅情況啊，我見到。 但係泛民咧，即係非建制方面咧，非建制派方面咧，佢嗰個投票率的確係低啊，因為港島區咧係得翻嘅58%，同2016年換屆選舉嚟講，得翻58%嘅泛民支持者出翻嚟今次投票，呢、這個係少咗42%，係相當之多，所以你贏咗，我再次恭喜你嚇。你話慘勝啊嘛嚇， 你話打即係唔係打減分戰，係打加分戰，諗過我係敗。 呢個係選舉後期嗰個策略嚟嘅，因為對手就係咁嚟到去數我啊嘛，佢要嚟話啊，佢仲要 send 啲 email 俾啲選民，佢就話歐樂軒嘅七宗罪咁樣，咁跟住就話我以前做過好多嘢啊，中學嘅時候叫校長收皮啊，跟住大學嘅時候咧又送咗個倒數鐘俾校長啊，係咪即係送鐘啊？咁。即係佢連呢啲嘢都抄埋出嚟講。 Opposition research。 咁個英文我就懷疑啊，你係如果係外國人嗰啲即係選民係咪會 buy 咧？我有陣時喺度問，就係話 seven deadly sins from our not him deadly sins 咁嚴重。 我心諗 睇得起喎， 係咪真係要咁樣樣嚟到去做咧？咁我就話選舉係一時，人格係一世，因為佢講啲嘢。我一定反駁佢不盡不實嘅，咁但係跟住即係包括咗嚟到去而家黃國興係咁話要複核我啦，咁啊就要佢同埋佢啲支持者嚟到話複核我個資格，就其中嘅原因就係包括咗呢、這個話我曾經唱過城邦會戰勝歸來， 係好明顯唔熟江湖規矩啊！你覺得 我心諗佢就因為當其實嗰個源頭就係阿陳家沛嗰個 Seven Deadly Sins 其中一個 Sins 就係話我唱過呢首歌咧，就原來係其中嘅歌詞就係誓殺滅亡從泉。為愛，所以我就反身而民嘅。咁我心諗，你又話我左翼，左翼就係最唔反身而民噶嘛。咁好啦，跟住黃國興就跟住佢個調子唱。咁我已經一再喺嗰啲傳媒講咯，話喂大佬，首歌嘅原意根本就唔係嚟到講咩新移民嘅，係諷刺陳雲啊嘛。你喂大佬，你去欣賞個作品嘅時候，你都要讀一下。嗰、那個原意先 知道個 context， 雖然話作者已死啫，咁你唔好隨便嚟到去加你自己啲詮釋落去啦，咁咯。 不過我覺得佢哋，我唔知點解之後佢哋又走出嚟，又要 DQ 又成，因為嗰個動作其實幾奇怪嘅，我覺得，因為一即係成功嘅機會有幾大，我覺得唔係好大啦。即係你冇理由揾啲咁嘅 hearsay 嘅嘢去。咁你上得法庭，你都要攞證據嘅。第二，你都未宣誓，咁你 DQ 咩？你 DQ 選舉主任嘅決定，咁你即係呢個選舉呈請嚟嘅咯喎。咁你黃國興用乜嘢身份去做個選舉呈請？即係呢啲，我完全係覺得，可能建制派水平都真係仲係爭啲。 咁如果你要講法庭嗰個論據，我就係話嗱，第一就聽日就會開始審議啦，即係話法官就會開始受理你嗰個司法覆核申請究竟係咪合理。咁好多法律意見都已經講，其實喺梁油案嘅時候咧已經定咗個先例。咁法庭已經話咧，如果你係有其他途徑嚟到去覆核呢個選舉嘅資格咧，就應該用其他嘅途徑，就唔係直接用司法覆核。 係啊。 咁所以如果我哋用法律觀點嚟睇，而家既然有選舉呈請嚟到去處理選舉之後嗰個認受性嘅爭議，咁我哋係應該要用選舉呈請，就唔應該嚟到去用司法覆核嘅。咁呢個係法庭之前頒咗理據。咁我唔知道聽日會唔會直接嚟到去用呢個理據嚟講，但係我哋只能夠睇下聽日周官即係嚟到去判嗰個呢個司法覆核究竟係用咩理據 啦。咁啊，好多人會 WhatsApp 通知你嘅，你唔使擔心啊。不過講開喎，阿少輔，你記唔記得有套戲叫做《換碟記》，湯漢斯主持嘅？咁啊，講以前咧喺東德嗰陣年代，東德年代咁啊，有一個即係美國咧就將一個蘇聯嘅間諜同咧依個蘇聯交換一個美國 U 二飛機無人有人揸嘅偵察機被擊落飛機師嘅依件事。咁嗰套戲係講咧點樣交換個間諜嘅過程。咁啊，套戲咧帶出個 message， 就原來咧東德嘅利益，前東德嘅利益咧，唔係等於蘇共嘅利益。咁啊，東德咧原來咧係想交換多件。咁你換句話嚟講，你諗翻你香港就話，土共嘅利益唔係完全等於中共嘅利益。 而家已經佢哋話有兩個，即係有建制派和帝制派的嘛，我唔記得咗邊度睇法。 咁多， 咁多係即係，但係我諗土共嘅利益就好簡單嘅啫，即係香港需要有一班咁樣嘅代理人。咁啊，佢哋就純粹以忠誠換取利益啦。咁但係暫時我又覺得唔係一個太大的落差嘅，即係香港建制派和中共的利益，咁佢哋其實都是香港一個豬仔錢鈎嚟嘅啫，對佢哋嚟講，咁睇下到時邊個分幾多，咁但係即係中共又唔係話咁多隻手落嚟拿錢走，或者應該香港個豬仔錢鈎啲錢實在多得好緊要，即係其實都分唔曬，佢哋分嗰幾億幾千萬維穩費，咁佢另外嗰邊又有大量嘅工程，係嘛？即係各種無以明知嘅嗰啲巧立名目嘅開支，咁佢大家一齊分，即係始終香港嘅主體錢鈎而家都仲有一大筆錢喺入邊。 嗱，分兩樣去睇啊。第一樣咧，彼得你參選當日，你都好倉促參選啦。 係 啊， 我一直睇啊，好倉促參選啦。咁啊，好快又批咗你啦，又批埋姚松炎啦，又批埋范國威。 正路都係數完嗰啲提名咁就行。 即係話咧，佢已經有心理準備咧，俾你嗰三件咧，即係入到去咧，對佢嘅影響咧唔係咁大嘅。你有機會贏啊嘛！ 咁你真係睇小歐樂軒嘅。 唔係啊，真係睇小啊！你班友有乜鬼用入到 去？ 一早係咁噶啦。咁你入咗去咧，咁你土共要爭利益噶嘛？佢梗係希望自己啲嗰份大啲啦，希望多幾席咁啊，咪發行嚟做咯。佢可能一中共諗住佢哋會輸嘅。 所以你唔見佢最爭咩？最爭拉布啊嘛！撥款唔過就係啲利益唔到手啊。 咁喂，大佬你嗰啲民建聯嗰啲喂，大佬入到去個議會就瞓覺嘅，黃定光就最出名噶啦。係啊，阿象哥最中意瞓覺。咁啊～咁你而家成班嗰啲建制派入到去，根本其實係攞個名喺度揈下揈下啫嘛，好威啊咁樣，咁跟住其實入到議會又一係瞓啦，一係又唔出發聲啦，咁啊即係攞咗個位就當高下神噶啦嘛，咁完全就同我哋嗰啲諗法又唔同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對佢嚟講，佢哋覺得冇問題。 哦，佢哋覺得冇問題啫，啊，但係而家就話啊，你入到啦。范國威入到啦，雖然都唔係爭，即係攞嘅個孖展就唔 係 咁大。 贏就係贏噶啦， 贏就係贏，贏就係贏。 下次幾多票冇人知啊？下次嘅事啊。 不過咧，嗰啲大數據都係反映咗個事實。歐樂軒唔怕話俾你聽，58%，包括我有啲朋友都幾熟嘅朋友，佢哋咧就唔係親共，但係佢哋真係失望。即係覺得咧，即係民主派做嘅係冇鬼用。 啊冇怪佢哋唔會投票，佢又投唔落去民建聯啦，又投唔落去建制派，又唔會投。 咁點先有用咧？ 我唔知啊，因為我一路都好想尋覓一啲今次喺今次選舉冇投票嘅民主派支持者啦。 係啊。 咁而佢哋可能係各種原因冇投票嘅。咁我一路都冇乜點去問到一啲人話俾我聽點解佢冇去投票。咁但我只能夠喺數字上面睇到一啲現象啦，就喺我嗰啲選票票站數據分析咧，如果你話由中等收入到中產階級的人，其實基本上都是走出來的。通常我贏那些票倉，所謂很多時候都是一些中產大型屋苑，例如說杏花村，例如甚至可以搬到，因為對手的地頭都贏， 不是次次得的， 例如康怡這樣。但是在兩類的社群，我是得票反而是被他贏回我轉頭的。所以通常我拉到咁近咧，其實係喺呢兩類社區。第一，高等收入嘅社區，山頂區啦，寶馬山啦。第二，最基層嘅社區，一啲公屋區，特別係建制派控制嘅公屋區。咁變相我有陣時都會有個疑問，就係話，咁呢啲區都應該本來有民主派支持者㗎，同埋喺大選嘅時候，就算你唔贏都好，你都唔係倒輸㗎嘛。你起碼你都係大約五十幾個百分點對建制派四十幾個百分點，咁今次咧係更加倒輸嘅。咁我有陣時喺度問啊，係咪特別富有嘅人對於或者特別基層嘅人係對於民主派特別失望咧？咁如果你話從嗰個階級嚟睇係有呢、這個。傾向 咁最低層嗰啲又點解釋咧？ 嗱，我唯一咁解釋嘅啫，嗱兩樣嗱，如果你叫我解釋兩樣嘢，我就咁解釋，我唔知道大家係咪認同啦。最基層嘅可能佢會覺得佢唔認識你，因為我參選得個半月嚟到去宣傳，因為我 是另外嗰個都唔係好認識嘅，坦白講。 係啦，我唔係嗱，我所以我 佢喺海爾係唔應該輸嘅。 我有個疑問就係話啊，咁如果對面又唔係好認識，我又唔係好認識，咁點解又會肯投建制？係咪對民主派失望咧？咁嗱，我嘗試令自己可能叫做開心啲啦嘅原因就係話啊，其實可能啲人未必識我咯，啲人中意選村長咯， 或者可能好直接就係個動員模式唔一樣。 係啦， 即係佢哋動員模式，佢哋嘅人力物力花喺同我哋花嗰啲唔一樣噶嘛。即係佢哋嗰啲係佢哋嘅心間細作係電話簿嚟噶嘛。 係啊， 咁呢個我覺得都好明顯嘅。 咁富有啲人你動員到噶？咁富有嗰啲人，佢我覺得係咪 啊？ 你覺得破壞咧？即係啊，你民主派就係破壞啦！啊，成日拉布啦。 有嗱。我想14年之後可能真的有部分這樣的人的，即如果我們對回16年的選舉可能有些啟示，即是1216即是你看回那兩次，但是毫無疑問14年之後我覺得有一班人呢，他是不是覺得14年的雨傘 是他們的看法，是如果我很坦白地說，就是他們這班人信不信中共？不信，但他們更加是恐懼中共，即是他覺得咦，你們這幫人好搞不搞了，現在搞我們了，所以寧願找個無無畏畏的都好過什麼。那這個可能性一，可能性二的就是問心那句，他們覺得香港玩 Q 完了，那他們的下一代都不在香港了，走了走得就走，那自己怎麼辦？如果有人打電話喂喂幫手投下票，他就覺得自己的區可能很少人，可能整個票站只有1000多票，數漏了不見了幾個的，你一家四口是不是有投的，我們有人看著，即他們會相信這些東西的，真的 那種李兆富你真的認識有錢人多，我就不太了解 其實有一部分人是真心會覺得你看香港現在怎樣，即係佢哋覺得嗱，呢個我都好少講。佢哋真係有個心態，佢哋覺得香港最如果要變，大不了都係同大陸其中一個城市睇齊嘅啫。咁佢哋最容易 benchmark 一定係深圳。如果你話香港啊，就算一國一制，衰極咪深圳咁嘅樣咯。然之後佢就諗， 係喎，真係喺佢哋心目中覺得深圳好過香港咁。咁佢話：，屌，而家香港點解咁衰樣？咁第一件事，佢哋又唔會賴落去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等等啦。佢哋又唔會賴落去嗰度嘅。咁賴落邊個度？ 就拉布咯，民主派成日拉布咯。 民主派拉布，揾嘢嚟搞。其實佢哋又唔好清楚究竟拉布拉咗啲乜嘅。 係啊。 佢哋又唔知拉幾時拉過啊？嗰啲總之，即係其實啲嗰啲叫咩理性無知啊嘛，即係。我花咁多時間知你係做乜啦？總之我就知呢班友仔搞事啊，即係咁。 嗯， 亦都有咁嘅人。咁啊， 我心諗其實嗰啲所謂超支工程，全部係你納税人咗錢，而你係納得最多税。 哦，有咁講，揾得錢多同納得税多真係冇關係嘅， 因為佢先得避税。 係兩件事，兩件事。 你醒啊嚇，係真係了解佢哋多。喂，不過咁講啦，呢次你話有啲意外啦嚇，咁。其實係咪真係好似上次即係換屆選舉一樣咧？個問題就係網絡世界同埋現實世界的落差係好大咧。 我又覺得已經變咗， 係 因為你話網絡世界咪好熱切唔熱切？第一。Facebook 已經改了它的程式，佢其實我今次選舉攞得最多例，最多幾千例，但係我記得。其實剛剛一年前啫嘛，或者2016年立法會選舉，佢哋最多嗰啲咧，即係嚟到拍段片咁樣，隨便都四五千 like 嘅，係啦，勁嗰啲去到7000咁樣嘅。咁因為改咗程式咧，你個網上影響力已經受限制咗啦。如果你話單係Facebook，咁你話就算用其他社交平台，都唔見得有一個好強大效應。咁第二就係落到地面啦，落到地面咧，你話有分別係真嘅。就以前你如果用2016年嗰個比較，就係話咁多個名單喺街度宣傳，呢個賣隧道口廣告，嗰個賣嗰架車嘅廣告，就全部一定你睇到係選緊佢。咁但係今次係好多人都覺得啊，有選舉咩？係啦，去到嗱港島，我自問我哋覺我哋係比較做到有個選舉感覺嘅，因為我哋真係賣齊幾種交通工具，的士、小巴、電車都賣埋。 嗯， 其實電車我覺得個效用幾大， 係行得慢， 行得係啊，冇錯，行得慢啊， 係啦，咁都賣埋啦，咁然後儘管我哋貼海報唔向人哋多，但係始終我哋個擺街站都好勤力擺啦，咁叫做有翻啲氣氛。咁但嗱，我懷疑我唔知道九龍西同埋新界，可能其實佢有限制。未必能夠擺得好多，大家都成日喺度話今次嘅選舉氣氛好淡，而呢個係事實，因為連無線都冇搞選舉論壇啦，而嗰個係一個比較標誌性嘅選舉論壇嚟噶嘛，咁你都冇搞啦，咁變咗今次都冇乜人去傳嗰啲嘅選舉論壇啦，第二亦都冇乜人去睇個民調啦，因為從來都冇民調。 諗翻轉頭，我今年好似冇乜點見過，即係以前選舉嘅期間一定收到啲 direct mail， 我。今次好似係各方面我都冇乜點見過， 係咪換咗搬總工唔開聲啊？你 唔係， 我收到喎、 我自己屋企，我真係印象中我冇收過，即係我新東啊。咁呢個真係要問下咖喱飯搞咩？咁但係我印象中我其他同事，因為我通常我都話，如果執到呢啲就攞翻公司，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啦，咁睇下文宣啊，諸如此類。我冇見過，今期幾區我都冇見過，即係係幾奇怪。無論邊個候選人，我都未見過咯。係啊。我翻問一下啲同事嘅咩事先？ 唔係啊，其實係政府幫佢哋寄噶嘛。 係啦， 政府幫你寄噶嘛。 我唔係陰謀論話政府即係特登收埋唔寄嘅。 嗯。 即係好似少咗見呢啲選舉文宣嘢咯。即係2016年其實都會執到啲咁，你行下街你會執到一兩份噶嘛。 嗯。 范國威反而係唔係選嗰陣時候，我會執到佢份將軍部嘅。係啊，我就有啲奇怪啊！呢個真係。 喂，不過歐樂軒啊，喺選候選人當中咧，你同阿范國威都勝出啦，今次啊，嗱，無獨有偶咧，你兩件咧都係區議員嚟嘅。OK， 係咪即係會比較了解咧，就係啲基層嘅人 他們的期望是怎樣呢？還有是否基層人的期望是得不到實現呢？ 兜過才說姚松炎那樣 的不是那麼不知道你說的 issue 姚松炎要講剛才跟世良講完 司馬文都是區議員雖然是 FCA 不過選功能組別和選區區議會是不同的 插開一句我覺得司馬文是比起預期中輸得少的 對、啊、人家總動員、啊、今次全部歸隊去了 是啊，即係佢應該咁講，佢總動員，但係其實都總動員唔得曬咯。 係， 嗯， 係啊，即係所以呢一個界別，可能下一屆政仲係值得經營。 嗯， 係啊，但係翻翻去頭先你 基層啦， 係咪一個區議員識基層就真係地區直選有著數咧？ 如果我識基層嘅，咁我最基層嗰啲區，咁我應該攞得好多票啦。咁我反而我覺得我同范國威有一個共通點就係話我哋兩個都係一個比較有經驗嘅政治人，我只係咁講，就係話就算我未真係做過地區直選嘅立法會候選人都好啦，今次係第一次，但係我哋大約都知道個選舉點樣做。咁我懷疑姚松炎係難啲嘅，因為佢始終佢選過功能組別，當選過立法會議員都好，但係佢未經歷過一次地區直選啊咁樣做。咁我覺得佢可能係會喺一啲地方度係漏招。其實地區直選嗰、那個選舉咧，係有好多嘢係容易掛一漏萬。如果你做得唔足咧，你係會接觸少選民。我舉個例，我一開始我一接手因為阿周庭被人 DQ 之後，我一接手我已經在問幾個問題，就是、第一，選舉部記唔記得設；第二，電郵我哋點樣記？係啦，嗱呢樣嘢我係接觸個選民係好重要嘅。我選舉我從來唔會放過記電郵，佢俾一堆 email address 我，係有咩好記嘅？我記到你班友覺得，唉、哎，你夠啦，收夠啦，我投俾你咁樣，即係或者有啲可能根本唔投俾我就即係快啲 unsubscribe 咁樣。咁呢啲係其中一啲啦。第二就是海報隊夠未？係、啦，因為嗱，我啱啱講嗰幾樣嘢咧，其實我可以逐樣逐樣數落去。嗰、個諗法就係你一定要一開波選舉有個問題意識，就係你係要全方位嘅選舉工程都要做得足，都要全部係有個問題意識，係要每樣嘢都要準備好。如果唔係，你唔能夠咧。搞搞下就忽然又話啊！我醒起一樣嘢唔記得做啊！我醒起一樣嘢唔記得做咁，你一醒起嗰樣嘢唔記得做嘅時候就已經太遲做了，因為我就算由我一開波嚟到記得曬全部唔同嘅範疇咧，都記得做嘅時候咧，我都會唔夠時間做啊。 嗯， 係啊，嗱，我有睇到阿劉世良同埋阿陶君衡咧，佢哋咧嚟到分享嗰啲地區工作經驗。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政治人入邊我想范國威同樣我在這麼多年來的地區工作以及經歷立法會選舉裏面，我會知道不同的範疇是要怎樣做的，包括了我們應該在什麼點上派單張，包括了我在那個點上派單張的時候我怎樣測量個區的反應。因為我從來覺得在個區裏，其實你知道你贏輸的東西很簡單，你自己在個交流期兩個小時， 啲人收唔收，收唔收你張單，張紙，係。 同埋有樣嘢最好比較就係，你最好唔單止企喺個區度兩個鐘，你最好前面有你對手又企兩個鐘。你望下你個對手攞啲人攞個對手幾多張單張，同埋攞你個你幾多張單張。 嗱，各位聽住啊，學嘢啦， 你就知道人哋贏幾多，你贏幾多噶啦。 嗯， 因為其實呢一個係現眼報民調嚟噶。 系 咩叫即系？因为你以为你嗰啲咩学者咩民调中心做民调好威咩？我而家话俾你听，其实我以前我好信啲咩数据啲嘢，但系我发觉其实经验系同样重要，即系嗰个实，即系嗰叫实验啊，同样重要。 目测我哋好 重要， 目测好准。 系啦，你个现眼报民调其实就系一个 experiment， 就系一个实验嚟噶啦。呢个实验就话我有100个 sample 啊，即系100个样本系咁行埋嚟，佢攞。對手單張不拿你單張，即一定投給對家啦。 嗯， 這個是 啊，即不是那麼多個超級演員啊，識扮的見到你勾落添，就得一定選你，行多個街口見到陳家沛有幾張啊，一定選你，冇咁多個超級演員，一般人咧佢翻到 office 可能好識做。啊！識睇眉頭眼額啊，睇住邊個睇住邊個嘅眼色，但出嚟選舉嘅咧就話好似啊，即你睇到接與唔接，其實已經。對方，我有時收啲嗰啲單張啦嚇，我睇到對方嘅眼色、眼神嘅， 係 啊，咁多數咧